严禁于此，耿伟一踩油门，留给郭林两盏销魂的后尾灯。郭林摇了摇头，转身往车站走。要是跟耿伟说他钱是借给乔家了，还指不定这人要嚷嚷成什么样呢。想到乔家，郭林看了一眼天色，掏出手机，本来准备打电话，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把手机放了回去。现在情况还不太明朗，他考虑半天，觉得还是少跟乔家联系，省得再出什么状况。好在医院附近的公车挺多，郭林没等多久就等来了一辆。他上车站在窗边，微微的有点出神。出来的弹道结果，那一枪果然不是化苗打的，但是后来逮捕的人里也没有任何人的枪跟他身上的子弹弹道吻合，最大的可能是暴风的人。那天乔家带来的那个人，郭林没什么印象了，毕竟当时他被按在地上，也没什么机会去仔细看。但是他没想通，如果华淼真的是被暴风那边的人打死的，暴风这么做的原因又是什么？杀人灭口？那华淼到底知道些什么才非死不可呢？沈军那边一定会往下查的，这里头也不知道乔家牵扯进去多少。第二次想到乔家，郭林自己有点愣神，他都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考虑乔家的立场已经是成了习惯的事情了，实在不知道这算不算个好现象。郭林罕见地叹口气，摇了摇头，然后一抬头发觉公车途经了一个他很熟悉的地方，鬼使神差的，他没到目的地竟然就下了车。郭氏米粉，曾经这地方他不愿意来，是因为难免想到孟哲的事情，那是一种不能够称之为伤感的压力。就算郭林心里很清楚孟哲出事并不是他导致的，但想到那些在一起的时光再也回不去了，心里还是难免不舒服。但是现在看见这个地方，郭林却觉得自己想不起那么多了。记忆中最深刻的画面反而是乔家那天似真似假的对他说的那句我相信你，这句话从乔家嘴里听到还真是难得。郭林一边想着一边推开门，迎面走过来的男人跟他打了个照面，两个人都是一愣。 乔家？ 啊？ 哎，果然是大白天的不能说，晚上不能提鬼啊。 乔家盯着郭林吃东西的侧脸，满脸都写着戒备。 你真的没跟踪我？ 你这一脸做贼心虚的反应，难道是干了什么需要我跟踪你的事情吗？ 其实郭林也觉得事情凑巧得很诡异，不过碰上了就是碰上了，也不一定所有缘分都是孽缘，弄不好他跟乔家能成了警察和线人这段关系里的佳话。挑了下眉角，郭林觉得这家米线做的是越来越好吃了。 这两天怕出什么意外就没联系你。哎，你那边情况怎么样？被难为没有？ 说来也奇怪，暴风连找都没找我。 没电话没消息，乔家都怀疑暴风是不是准备把他开除核心队伍了。本来之前让他负责接待华淼的时候，他还以为暴风另有打算，不过反正他乐得清闲，求之不得。这点心思郭林看得很通透，他笑了一下转开话题。 乔姐这段时间怎么样？ 还不是那样，上学放学。 我说你好歹做哥哥的，稍微关心一下你弟弟吧，按照年纪来算他也差不多快到叛逆期了。 拉倒吧，乔简根本没有叛逆基因。 从小到大都听话的要命，他们兄弟俩能平安活到现在，乔简的懂事也算是做了不少贡献。只要能让兄弟俩吃饱肚子，乔简从来不会找麻烦。算起来，上次为了维护女同学被黑二找茬，都是难得一见的意外了。而且后来还跟他在这里后悔检讨了半天。这话听得郭林笑了，他歪过头。 你这意思是全部的叛逆基因都长在你身上了？不然怎么会搞到今天这种地步？ 你这人实在不会聊天啊。 乔家一皱眉，站起来就要走，郭林一把拉住。 哎，行了，跟你开句玩笑而已，脾气还挺大的。 以前不是怎么挤兑都不还嘴的吗？果然一旦混熟就没有威胁效力了。乔家现在已经完全找不到当初第一次见到他时那副紧张的样子了。不过这一抓正抓到乔家之前受伤的地方，后者龇牙咧嘴地倒吸了一口气。郭林皱眉愣了一下，随即抓过乔家玉避开的胳膊，把袖子撸上去。 我操，你这都多久了，怎么现在还包着纱布？我挨个子弹都出院了，你是什么体质啊？ 之前没注意，伤口发炎了。昨天被乔姐念叨的烦了，才去医院做了个处理，说是伤口感染了，又重新划了道口子。 他不像郭林，受伤之后直接进医院了，护士大夫伺候的周到。乔家从那天之后，连休息都不太有规律，成宿成宿的睡不着。他这人一失眠就得抽烟喝酒，没折腾几天就把伤口弄得恶化了。郭林都不知道该怎么吐槽了，他摇摇头。 我说你这么大个子，做事情能不能靠些谱？ 这话简直跟训孩子一样。乔家眉头一拧，不爽地瞪了郭林一眼。 我受伤干你屁事啊，别念叨了，烦死了。 昨天乔简已经说得他快胃抽筋了，他可没兴趣再听一遍。郭林刚要开口，兜里的手机震了起来。他本来以为又是沈军的夺命连环call，掏出来一看没吭声，翻开了手机。 喂， 林哥。 乔简啊，有事。 你现在说话方便吗？ 跟人吃饭呢。 郭林的语气很刻板，乔家没什么兴趣，摸出烟点上，顺便一时兴起往郭林那碗米粉里倒了一堆辣椒油，看起来略微恐怖的颜色，大概是个人都吃不下去了。搞完破坏，乔家心情不错的冲郭林咧嘴一笑，一脸挑衅。要让他知道现在这电话是乔简打的，估计下一刻就得变脸。郭林不动声色地在心里叹口气，搞不懂这兄弟俩为什么总是站在极端的两边。乔简反应很快。 林哥，你是不是说话不太方便啊？ 果然是聪明。从这个角度来看，乔家和乔简倒是有点像亲兄弟了。 那我一会儿再打给你。 我给你回电话。 简单的达成共识，郭林等乔简那边挂线了，他也就收起手机。坐下之后看了一眼尤为壮观的米粉，在乔家得意的目光下很淡定地继续吃。实话说真的挺辣的。不过乔家自己觉得呀，他实在是错估了郭林吃辣的水平。眼见一碗吃完，郭警官也就是额头出了点汗，脸色都没怎么变。表情啊，就从一开始的挑衅嘚瑟变成了狱卒的阴沉。等旁边的人吃完，乔家忍不住骂了一句脏话。 操，真他妈的不知道你是什么结构，这承受力怎么看都不像人类。 郭林喝了口水，没搭理他这茬。没过多久，乔家就被一通电话叫走了。郭林没问是谁，看乔家那个反应和语气，十有八九是暴风。两个人临散的时候约定了下回见面的时间和地点，没什么意外，还是那个郭林深恶痛绝的酒店。 脸色别那么难看，我还特地去办了张卡，能打折呢。 乔家恶劣地笑了笑，没等郭林回话，咬着烟笑眯眯地走人了。 平时小心。 也不知道他到底听见没有。郭警官等嘴巴里那股火辣辣的灼烧感退得差不多了，才站起来，又买了瓶水，出了米粉店。 那碗该死的米线可真是够辣的。